机构收到电话恐吓。司法机构回应话，高度关注事件，强调任何试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的行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律政司重申，法官行使司法权力时，必严格依据适用法律和证据处理案件，并受到基本法保障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因履行司法职能而被恐吓并威胁人身安全，政府必定严正执法。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水调中心连环枪击案，22岁被告罗伯特·阿伦朗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4项谋杀罪，每项各判处1次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案发在今年3月16日，罗伯特·阿伦朗先后在3间水疗中心开枪，导致8人死亡，包括6名亚裔女子。但他解释犯案并非出于种族原因，而是因为有性上瘾问题，希望消除诱惑来源。罗伯特·阿伦朗预料下个月在另一间法院就另外4项谋杀罪的指控出庭。检察官表明会寻求判被告死刑。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6点，跌2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84美元，卖出1,799.8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9，人民币6.512，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南京西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预测本港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噶。重复多次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再提一提大家，东铁线咧而家咧已经系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噶，咁工程人员咧就已经完成咗复修工作，东铁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的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一金。 我是张家朗，今次的比赛很难忘啊， 好开心可以攞到冠军啦，自己一直都冇谂过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队啦。咁最想同香港人讲就系加油啦，唔好放弃，同埋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咯。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不如听下。 奥运知识不太难， 有时咪会见到啲细细个嘅单色公仔代表住嗰个项目嘅。 陈浩谦，东京大放松啊！ 今年咧将呢个东京奥运开幕日放喺运动日喺埋一齐，就特别有意思啦。 运动日嘅日文系点讲嘅咧 ？Sportsnahi， 各就各位 ，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28日，唐英杰煽动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成， 70岁或以上长者周四起可领即日筹接种新冠疫苗，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连续50日本地零确诊。 南北韩分别宣布恢复两国军事和政治热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8:10啊！2021年7月28日，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啊，我系萧乐文，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新冠疫苗嘅接种啦，见到近排都话相对高一啲啊。比起之前，不過長者的接種率都是仍然話係持續偏低喎。咁啊，為咗鼓勵長者接種啦，見到政府都話宣布星期四開始，24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會俾一啲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咧派一啲即日籌啊。咁就係佢哋唔使預約啦，咁就可以即刻攞呢啲即日籌啦。咁陪長者嘅陪同者有2個啦，都可以係喺指定時段啊當日咧拎個籌咧就可以去打針嘅。呢、這個安排詳情係點咧？可以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聂德权局长，讲下先呢、這个即日筹嗰个安排，而家有啲咩嘢大家要留意噶？呢个系 哦，我哋呢、這个即日筹嘅安排咧，其实都系一个便利措施嚟嘅、嗯。我哋嗰个目的咧，都希望能够咧系就方便吓长者嚟去接种疫苗嘅。一直以嚟咧，就大家都可以係喺網上預約都好方便。我哋120間郵局咧都有幫有需要協助上網預約嘅長者或者其他人士咧嚟去做嘅。咁但係咧我哋都見到啦，始終如果就咁去到能夠即日就可以打針咧，咁都係方便嘅。所以我哋都有呢個嘗試啦。咁我哋開頭嘅時候咧，都希望係70歲以上嘅長者。咁如果係有家人或者照顧者陪同咧，有2位可以一齊去。咁如果佢2位都想一齊打針嘅，咁都可以嘅。咁我哋個安排咧會係咁樣嘅。我哋咧就總共有24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另外有5間咧係即係我總共有29間，有5間係私家醫院嘅。咁嗰個咧就冇參加到呢一個嘅安排嘅。咁所以另外有24間。分布在港九新界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我們每天是會預留一些名額，每一間就是200籌、就機場和東涌的社區會堂，因為地方比較小，就是每間中心就100籌、所以加加埋埋每天是額外多了4600籌的。每個中心他每早上就由7:45開始呢，就會係可以派發呢啲嘅籌，咁就每日咧有200個名額。咁所以咧就70歲以上嘅長者咧，咁就基本上每一日都可以去到個中心度，咁就攞呢啲嘅即日籌。咁當然啦，就即係先到先得，派完即止。不過咧都唔使擔心嘅，因為咧每日都有另外嘅200籌嘅嚇。咁所以咧就係都係視乎佢哋嘅方便啦。咁就我哋都會增加一啲行政支援嘅人手。咁因為咧長者咧佢哋用即日籌咧，佢係冇 預先登記預約，所以去到個中心度咧都要有一啲時間咧就做翻一個登記嚇，即係將佢哋嘅資料啊即係填翻入翻喺個系統裏邊。咁呢度可能需要一啲時間，咁請大家咧都係有耐心啦。我哋都會加派人手咧，係即係維持個秩序，因為咧近排咧我哋嗰個中心嗰個接種嘅情況咧都係相對踴躍，咁所以可能咧都會人會多嘅嚇，咁所以咧就我哋都盡量會做好嗰個嘅分流，咁所以基本上咧嗰個都係一個方便嘅措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亦都係喺現有嘅嗰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每日做嘅預約名額之外咧，就再增加。咁額外咧，我哋都會增加大約有3000個方便咧就係即係更多人可以係盡快可以預約到打針。 Okay. 另外第三方面咧，就係我哋都會即係將喺網上邊咧可以預約嘅日期咧。一不嬲咧，我哋都係預三個禮拜嘅。就我哋而家咧就會開放到四個禮拜。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可以大家都早啲可以 book 到一個名額咧，就去打針。總的嚟講咧，都係希望能夠咧，就大家全城起動啦。我哋目標咧，都係希望能夠可以盡快咧，譬如以目前嚟講咧，我哋到即係每日，如果我哋維持住打第一針嘅人數超過30,000人咧。咁我哋都有機會咧，到九月底就可以去到咧接種人口嘅70% 好。 咁而家目前嚟講，我哋打咗第一針嘅咧，就有差不多310,000人啦。 OK， 係啦。 呢個想問下局長先，即日籌嗰方面咧，而家我見就話呢啲冇預約嘅長者可以攞籌啦。咁就喺指定時段啊，當日指定時段去打。其實佢哋攞完籌之後，基本上即刻就可以行入國館嗰度排隊，就即刻打噶啦。所謂指定時段係咩咧？定係仲要等到可能下晝咁樣 嘅？其實那個安排係咁樣嘅，因為咧我哋7:45開始派籌。咁中心咧就8:00開嘅，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攞咗籌之後，就8:00喺中心嗰度咧，其實就可以開始打針噶啦。咁但係咧，因為咧就如果人數多啊，咁都未必咧就係即係好快脆就可以能夠打到針。咁所以有一啲咧比較較後一點嘅咧，咁我哋都會預先話俾佢聽你都唔需要喺度等啦。你可以邊個時間咧再翻嚟，就喺翻呢個時段嗰度咧。就變咗我就可以安排打針，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方便嗰個安排嘅啫。咁但係都係睇個情況啦，因為總之7:45開始攞到籌，8:00個中心開始咧，其實喺中心度咧就已經開始為啲長者咧打針噶啦。 係，咁啊200籌啊200籌噶咯，即係如果佢哋真係排長龍好多嘅話，都唔會有啲彈性俾多少少咁，應該都唔會啦，係咪？ 我哋就最緊要嗰個原則咧，都係盡量想方便長者嘅。但係咧都係要唔可以影響到個中心嘅運作啦。個中心都要運作順暢先得嘅，就唔可以混亂嘅。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咧，我哋啲同事咧都會按翻嗰個情況咧盡量去處理好去嚇。咁希望大家都明白咧，我哋都係盡量方便市民嘅。 咁佢哋譬如即日籌打完第一針之後，因為譬如往時就喺網上面做埋預約打第二針噶嘛，咁佢哋第二針又要自己上網預約，定係當場可以做埋呢個預約，定係點嘅咧？ 我哋咁樣嘅，我哋咧就基本上咧就當嗰日去攞咗第一針嘅嗰個即日籌之後咧，我哋就會俾埋佢咧打第二針嘅時間噶啦。基本上咧都係咧，就如果譬如係伏必泰就3個禮拜之後，如果科興就4個禮拜之後。嘅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咁基本上都係咁樣嘅安排嘅， 冇得揀嘅，即係冇得揀話第二個地點。 起碼我幫佢揀咗安排咗一個時段，起碼我幫佢安排咗一個時段咁就如果佢有其他一啲嘅需要嘅話咧，咁可能佢可以喺網上嗰度可以再改翻，但係我哋都希望大家都配合啦，因為我哋又好難話。即係到第二針嘅時候又安排啦，再俾你再揀一個日子啊，嗰樣嘢咧，咁就操作起上嚟咧就會比較困難啲嘅。 OK， 咁而家叫第一階段咧，就係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就可以攞呢個即日籌啦。幾時或者睇到咩情況，如果係咪反應好嘅話，都會擴到去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都可以去拎啲即日籌咧。即最快幾時做呢？如果去到60歲 的話，其實咁樣嘅，我哋都係呢個一個試行啦，就睇睇嗰個運作係點，同埋係咪真係方便到長者受歡迎嘅。 咁啊，同時間咧，我哋都睇翻咧，我哋嗰個中心咧，能夠可以應付打針嗰個情況嘅。總之喺能力所及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希望能夠盡量方便到老人家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係先行咗係70歲以上，之後咧，我哋都會將佢擴展到咧就係60歲以上嘅。因為目前嚟講咧，我哋喺60歲以上咧。打咗針咧嘅人數咧，係佔60歲以上嘅人口咧，其實都係接近三成嘅，都未同到到三成嚇，29%。 OK， 頭先 咁啊，希望能夠可以多啲啦，因為長者都係高風險一族啊，即係如果我哋有爆發嘅時候，咁所以都係要及早接種。同埋咧，就專家都講噶啦，就係即係如果係曾經打過流感針嘅長者咧。其實都可以安全地去打新冠疫苗嘅。 嗯，明嘅呢、這個。咁啊，頭先講到話第二針你哋會盡量安排咗可能喺同一個中心某一個時間，可能三個禮拜後再打啦。佢哋可唔可以第二針都用一個即日抽嘅方式，定係即係喺實際運作上係做唔到嘅咧？ 哦，其實就係因為嗱，佢哋係需要第二針咧，係需要跟翻咧就係復必泰，你就三個禮拜之後啊嘛，科興就四個禮拜之後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即係為咗保證佢準確地咧，佢唔會即係太早嚟到打針。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預先安排咗個時間，等佢都知道佢幾時會翻翻嚟打第二針咧。咁呢個咧就變咗即係對佢哋嚟講都係方便同埋穩妥啦。 嗯，即係總之就冇得好似第一針咁樣即係籌啦，暫時。 其實應該佢唔需要排隊嘅，即係個好處就係佢唔需要再去等，係嘛？已經知道咧幾時咩時候就可以翻嚟打第二針咁啊更加方便嘅其實。 OK， 嗱過往咧即係有啲長者都話啊，佢哋唔去打針住，可能就未必關嗰個預約係困唔困難事，反而係自己嘅身體狀況未知適唔適合嘅。其實今次呢個即日籌叫做即係有個新嘅措施。施出嚟俾啲長者，你覺得對個接種率係咪真係幫到咁多咧？又 我相信咧，就我哋係多項措施多管齊下咁樣嚟去幫手做嘅。 嗯， 譬如話長者本身佢哋對於自己個情況有懷疑有擔心，咁第一咧就專家都講啦，呢、這個新冠疫苗咧，我哋都喺香港接種嘅劑數咧都已經係500多萬劑啦。 嗯 亦都全球咧打咗即係數以十億劑，咁、所以咧就係嗰個安全性咧就不容置疑嘅。第二咧就係咧就長者嗰度咧，如果佢基本上打過流感針，咁打新冠疫苗都係安全嘅。第三咧就係如果佢身體狀況基本上咧都係穩定嘅，雖然佢有啲長期病患啊、三高啊各樣嘢嗰啲，咁、所以咧就都基本上係可以嘅。如果有疑問嘅，我哋最近咧都係透過好多渠道啦，請專家教授咧嚟去講解同埋接聽市民嘅電話啦。 嗯。 另外咧就喺醫管局嗰度咧，普通科門診亦都特別有一啲嘅時節咧，就嚟去接受呢啲嘅諮詢嘅。 嗯。 同埋咧，我哋亦都喺私家醫生診所嗰度咧，如果打科興都係可以去私家醫生診所嗰度，有超過1300。係。個地方係可以打嘅，咁我哋都增加咗咧，俾私家醫生咧係對60歲以上嘅人士打針咧嗰個嘅資助嘅，咁我亦都係希望咧能夠可以咧變咗有啲乜嘢嘅問題啊，或者有啲乜嘢嘅了解咧，都係安到長者心，咁啊跟住之後就可以喺診所打針。咁所以多途徑咧，多措施咧，每樣加加埋埋咁就會有幫助嘅嚇。 OK， 嗱，另外頭先阿局長都講到啦，話係咪今日開始就會可以開放多七日嘅接種中心嘅預約名額？原本就係預約嚟緊三個禮拜嘅，就可以去到預約四個禮拜。 係 呢個安排點解會咁樣咧？又 嗱，其實係咁樣嘅，因為我哋注意到咧，就近嚟咧嗰個接種情況都係踴躍嘅，亦都咧有啲喺網上預約咧，有啲中心咧未來三個禮拜都爆滿嘅。咁就為咗嚟講咧，就係一啲想打針、想預約嘅朋友咧，能夠可以早啲攞到一個檔期咧。咁我哋變咗嚟講咧，就將由三個禮拜嘅咧，就開放到四個禮拜。嗱，點解原先我哋要開三個禮拜咧？因為譬如復必泰咁咧，第一針打完之後咧，係隔三個禮拜打第二針嘅。咁我哋開三個禮拜咧，其實我哋就想保證咧，預約咗第一針嘅朋友咧，係可以攞到時段咧。是打第二針，因為佢打第二針的時間咧，我都未曾公開俾人預約，所以我就開三個禮拜嘅。但係如果一啲中心三個禮拜都已經預約滿曬嘅話咧，咁咧我再開多一個禮拜咧，其實都唔會太影響到咧 就即係預約咗第一針嘅朋友咧，去攞第二針嘅檔期。咁、所以係一個實際操作嘅考慮嚟嘅，亦都咁樣做咧，就唔會影響到我哋嘅運作，但係又可以方便到咧，想預約嘅朋友咧，可以早啲揾到一個時段去到佢哋心儀嘅中心嗰度咧嚟去打針嚇。但係咧就係亦都有其他啲中心啦，仍然都係有名額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踴躍預約啦。因為譬如尋日咁咧，我哋打第一針咧就有34,000幾人啦，咁都過30,000人啦。但係尋日咧預約嘅數字咧就比較偏低嘅，因為尋日咧就新增嘅預約咧只係有22,800人啫。咁、所以我哋希望大家咧就係繼續即係快啲打針。我目標希望大家咧真係八月底之前咧就打第一針。因為咧就係、合資格接種嘅人口去到70%咧，起碼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基本嘅、希望大家先向呢個目標咧就努力邁進、早日達成。 OK， 好啊，唔該曬聶德權局長。聶德權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嚟嘅，講到有啲新措施，70歲或者以上咧有喺、一啲24個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有啲即日籌，咁啊每日咧由7:00幾開始派啦，200個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10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剛才那個即日籌那裡就說4600個是24間疫苗接種中心，大部分都是每間200個籌，除了機場和東涌那裡就說每間是100個籌，繼續歡迎大家打來。另外有關於港區國安法審訊，就昨日在第一宗的港區國安法案件，昨日在高院有個裁決，就有關24歲的被告唐英傑在上年7月1日是駕駛插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旗幟的電單車，就是撞向警員的。昨日就話佢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咧，同埋恐怖活動罪係成立成為香港第一名嘅國安法嘅定罪者。呢、這個都可以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下一啲嘅入邊嘅法律嘅觀點嘅。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湯家華，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湯家華。頭先講到啦，尋日嘅裁決入邊啦，判詞都講到話案件嘅重點咧，就唔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係咪有一個單一嘅意思？佢就話要考慮到一啲環境嘅因素，咁就睇下呢個環境因素係咪能夠係煽動其他人係分裂國家啦。咁你點睇法庭有呢個咁嘅判斷咧？ 首先咧就大家都應該知道香港係冇任何一條法例去禁止任何一句口號嘅。每一次有人被指犯法呢，都需要睇佢嘅犯罪嘅意图同埋周边嘅环境。周边嘅环境呢，其实好大程度呢都系点样去推断被告嗰个意图嘅一个重要嘅考虑点嚟嘅。咁所以呢就唔可以话喂我讲一个口号就一定会干犯法例。或者我唔讲呢个口号我讲一半得唔得呢，咁系咪就等于我唔会干犯呢？唔系咁，法律唔系咁样嘅。法律是相当清晰的。我留意到昨天有一位大律师公开就说其实国安法这方面呢就不是很清晰。我很尊重这些讲法，但是当有专业人士公开去评论社会议题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中肯一点。因为呢从一个法律的角度呢，我们的国安法是非常清晰。最大限度呢照我睇法呢比很多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国安法呢是更为是清晰的。我简单讲一讲。譬如分裂國家是必須要有組織、策劃、實施和參與，沒有這些行為呢空叫口號呢是不會干犯的。至於你說恐怖活動呢是必須涉及武力或者非法行為，而必須有個意圖呢是利用這些武力或者非法行為呢去脅迫政府達到某一個政治目的，我覺得這些這樣的元素呢就不需要大律師去解釋的，中學生應該都明白，一般社會人士肯定就會明白，所以是毫無不清晰的地方。所以大家呢，我希望特別是傳媒在報道的時候呢就不要專注在喂這個詞為什麼，不要在轉牛角尖去找一些洞洞罅罅 去諗下我點樣講一個口號就唔會犯法呢、 嗯、 其實你應該諗一個態度或者應該有嘅責任呢，其實就唔係話我點樣去講呢個口號唔犯法、 嗯、 而係點解我要去犯法。咁、 嗯 啊、我所以、大家呢就要留意一下呢方面嘅情況。我亦都近好多傳媒都問我啦、 哦 涉及呢個口號嘅嚟緊仲有好多案件係排住上嘅。咁、 嗯嗯、 有咩影響呢？咁我覺得今日就唔知琴日法庭嘅裁決呢係有指導性嘅，亦都有約束性嘅。個指導性同約束性不在於話嗰個口號一定係干犯國安法，唔係，而係你應該點樣去理解同埋結合埋被告嘅意圖同埋環境嘅證供呢，點、 嗯、 樣去可能會被法庭呢是判断达到了干犯国安法那个很高的门槛。啊，咁喺呢方面呢，我觉得呢最得行到一般嘅市民呢唔、 嗯、 会不知不觉唔知点样咁就干犯咗，我绝对唔会。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分裂国家嘅意图、 嗯 啊、或者係胁迫政府嘅意图。 Okay. 你冇呢啲咁嘅諗法呢，其实你係唔会干犯呢个法例。嗯， 尋日講到個判詞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觀點，不過可能時間所限，我轉頭呢八點半鐘之後呢再找湯家驊同你傾一傾，轉頭再打俾你。湯家驊呢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嚟嘅。講到呢而家就係港區國安法嘅第一宗嘅案件係有一張裁決㗎啦，尋日咁啊，轉頭返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今日会在东京奥运游泳、羽毛球和乒乓等项目分途出击。何思培今早会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她在准决赛16名选手中成绩排第二。何思培埃曼会再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港队亦会出战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初赛。羽毛球方面，邓俊文和谢影雪会在混双八强迎战英国组合，伍家朗和庄雁儿会分别出战男女单最后一场分组赛。乒乓代表杜海琴会在女单八强对头号种子国家队的陈梦，滑浪风帆代表郑俊良和陈希文会分别继续出战男子和女子 RSX 赛事。英国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人数连续七日下跌，单日新增23511人染疫，比一星期前下跌五成，但是死亡人数就创三月以来新高，单日有131人死亡。首相约翰逊说过去几日确诊人数下降，但不能够太早下定论疫情好转，呼吁民众仍要小心防疫。英格兰地区今个月中放宽大部分防疫限制之后，确诊人数上升至二月以来新高。有專家說染病人數減少可能因為學校放暑假、熱浪和要求密切接觸者自我隔離的規定有效。 Delta 變種新冠病毒導致美國新增確診個案回升，單日有57126宗，是高峰期的四分一。疾控中心修订戴口罩指引，建议完成接种疫苗人士在高传播率地区进入公共室内场所时要戴口罩，以防止变种病毒传播。疾控中心总监亚伦斯基说，根据多个州和其他国家的数据，已经完成接种疫苗人士仍有可能传播病毒。疾控中心又建议学校在秋季全面恢复面授课堂，但是幼稚园和中小学教师以及学生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都应该在室内戴口罩。总统拜登认为，在高风险地区推动戴口罩和接种疫苗是避免再次经历去年封锁的最佳方法，又指政府正考虑是否要求联邦雇员接种疫苗。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中国在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张并没有国际法依据，侵犯区内国家的主权，美国将支持各国捍卫自身权利。奥斯汀在新加坡出席智库组织活动时强调，当美国自身利益受威胁时，华府不会退缩，但亦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作为国防部长，他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包括与解放军加强危机沟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早前强调，中美应该透过对话找到一条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和平共处之道，如果能够互利双赢当然更好。又明确中方对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包括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6点，跌2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04美元，卖出1,799.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9，人民币6.512，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系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车龙咧系排翻过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入口。跟住可丰中学嘅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咧过咗城隧噶啦，去到城隧嘅荃湾入口，近住可丰中学对出，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太古城。咁喺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坚尼地道噶。就系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坚尼地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津桥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西贡消防局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虹桥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 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聶德權局長咧想採取更加多咧就便利長者打針嘅啲措施。盧女士你好， 我好開心㗎！如果係聽日國宴去打針，我就係唔中意做嗰個 booking 啊。 方女士啊， 登記過程咧好繁複，又整咩公仔，有人搭搭嚟搭去都唔啱，咁搞到就冇心機再去搞呢樣嘢。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今年夏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同你 东奥城市共融体。 今届奥运，港台电视三十一嘅主题系共融， 所以每日下昼2:05嘅东奥时刻，同每晚9:30嘅东奥速递，唔只有奥运精华睇，仲会有手语传译。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30同周末上午11点嘅重温，仲会加配埋乌刀与旁述添。 让奥运盛放， 无障碍放送。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7月28日，唐英杰煽动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成， 70岁或以上长者，周四起可领即日筹接种新冠疫苗。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连续50日本地零确诊。 南北韩分别宣布恢复两国军事和政治热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有讲到咧，关于24岁嘅唐英杰咧，上年7月1日咧系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旗帜嘅电单车咧，系撞向警员嘅。咁呢一宗案件咧就系3名嘅国安法指定法官咧就寻日有裁决啦，指出咧就系被告嘅巡游方式咧系展示呢个口号啦，系考虑咗7月1日当日嘅语境啦，口号系必然带有分裂国家同埋鼓吹港独嘅意思。咁加上咧被告即系讲唐英杰咧，对于警员咧系使用咗严重嘅暴力，公然挑战象征法律同埋秩序嘅警方啦，咁啊系严重咁危害咗公众安全嘅，咁所以就裁定佢两项罪，包括就系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同埋系恐怖活动罪成立嘅，亦都系香港嘅首名国安法嘅定罪者。就住一啲法律观点，继续同阿汤家华倾先。电话旁边有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系你好， 早晨。汤家华，头先我就讲到呢一件案件啦，见到法官咧，其实喺都讲到咧，就话喺判断嘅口号咧系咪煽动之前咧，要审视即系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个口号咧，究竟系咪有港独嘅意思啊？咁见到法官喺判词嗰度都讲到话，系咪有呢个意思咧？佢亦都接纳咗控方嘅专家意见啦，同时亦都咧话辩方嘅专家咧系唔反对口号可以带有港独嘅意思嘅，即系听落佢就唔系肯定个口号咧系有港独嘅意思喎。喺呢一个情况之下，算唔算是一般讲话要毫无合理疑点咁样一个普通法嘅原则咧？又 我觉得首先我哋呢个唔系一个定罪嘅唯一嘅元素。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是，其实我都感觉有少诧异嘅，点解个法官咧就容许花咗一个星期嘅时间听3位专家从一个历史同埋一个文学学术性嘅角度去探讨呢个口号嘅意思，我觉得呢啲讲法系相当奇怪嘅。因为似乎有个假设就系被告系一个熟读史书、系识得引经据典嘅一个人，而佢嘅受众即系佢希望宣扬嘅信息，收到嘅群众亦都系一啲熟读史书、系引经据典或者系听到之后会上网查一查，即系究竟光复嘅历史上或者系学术上嘅意思系咩咧咁。我觉得呢啲咁嘅假设系同现实完全脱节嘅。喺个刑事嘅案件里边咧，最重要系嗰个被告本身佢点样理解呢个口号，佢想传达一个乜嘢嘅信息俾其他人，呢个先系重点。而其他人当佢接受呢个信息嘅时候，佢哋点样去理解，即系重点，即系重点。即系意思即系话，喂，其实我哋讲紧大部分人都唔系熟读史书，系会钻研呢个学术性嘅解释嘅人嚟嘅，系普通你同我嘅人嚟嘅。咁即系话，其实你需要考虑嘅好简单，普通常识，我哋英文叫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大众喺呢段时间里边，特别系即系2019年之后啊，7.1啊，呢段时间里边个社会点样去理解呢一句口号？呢、这个只系重点啊嘛。其实最终咧个法庭咧都系翻去呢个位嘅，佢都系话 我都是要看那個被告他想做啲咩嘢，佢想傳遞啲咩信息，當時嘅環境嘅氣氛係點樣？咁我覺得呢個係正確嘅。但係你話每一次我都請十個八個專家嚟講，即係究竟光復香港嘅意思係咩咧？對唔住，我覺得呢個完全係鑽牛角尖，捉錯用神。咁所以大家喺睇呢件事嘅時候咧，第一要明白呢個基本嘅道理，第二咧就係、是。好啦，而家法庭经过多日嘅审讯，听咗好多证供，包括一啲我认为唔系咁，即系唔系咁有关系嘅证供，即系专家嘅意见啊，包括所有呢啲嘢，其实已经有一个决定，就系话呢个口号咧系有机会构成呢个分裂国家嘅意思嘅。如果有人仍然系坚持喺咁嘅情况之下，都用继续用呢个口号咧，其实好大机会会俾人怀疑。你是有一个即是分裂国家的意图在 这里。嗯， 但如果你有这个怀疑的话呢、就对不起了，你真的有机会被警方是即是拘捕甚至是检控，你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做到这样的情况呢、就社会不会同情的。 但我想搞清楚今次法庭你觉得是不是讲清楚字面上面这八个字是真的有港独的意思，定是都好像刚才讲是要看语境的考虑呢？ 我覺得唔係嘅，法庭已經話係有咁嘅意思，但係要定罪係要睇周邊嘅環境嘅證供同埋被告嘅意圖，然後先可以確定佢有冇干犯到呢個顛覆國家對唔住分裂國家罪。大家唔好明白，我哋而家講呢個罪行唔係一條嗌口號嘅罪行，嗰條罪行係分裂國家罪，而我哋今次呢個檢控咧係煽動人哋。去分裂國家，咁你煽動咧，當然你可以用口號，其實你唔用口號都可以煽動嘅喎，你講嘢都可以煽動，寫文章都可以煽動，但個重點就係、是、你有冇意圖想人哋去分裂國家，或者做一啲嘢去分裂國家，咁所以咧個焦點就唔喺嗰個口號裏邊，但係個口號而家已經被法庭判決咗有分裂國家意思咧，你繼續要用嘅話咧。咁其實就危險啦，有機會會干犯到呢個分裂國家罪。 嗯，講到話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咧，其實今次喺煽動呢個元素有冇一個嘅定義？因為我見法庭有講話無需要考慮被煽動者嘅犯罪意念嘅喎，呢、這個原來又唔係重點嚟。 其實你睇到法官咧法庭咧係引用咗好多英國嘅案例，咁其實呢啲案例咧都係非常之相關。喺呢啲咁嘅罪行裏邊咧，就包括即係其實同呢個嘅藐視法庭罪咧，係非常之相近嘅。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你係唔需要證明確實有人係受你煽動去做一樣嘢。或者好似你講緊恐怖即係活動罪咧，你唔一定要確實證明有人死傷。只要你嘅意圖係達到呢個後果，係有機會達到呢個後果咧。咁你已經係干犯咗法例，咁呢個基本法律原則咧，就唔係香港發明嘅，亦都唔係中國發明嘅，係普通法國家裏邊咧係固有嘅案例嘅原則嚟嘅。 因為我見到有啲法律觀點就話即係煽動罪除咗需要證明被告係咪有鼓吹嘅違法行為咧，亦都要喺舉證行為嗰度係好可能發生啦，而被告嘅言論又同呢啲行為係有關嘅，即係好似講到話即係 説法啱嘅，呢個説法啱嘅。咁呢個當然係即係根據證據嚟睇嘅程度嘅問題啦。咁就如果你睇翻即係呢件案件所發生嘅情況，當日嘅情形，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明白。確實佢係有呢個意圖，同埋裏邊，如果你睇判詞裏邊咧，其實有好多證據咧，就全部冇報道出嚟嘅，包括佢係策劃去做呢件事，即係唔係即興嘅，包括佢有一啲我用一個最中性嘅詞語形容朋友有朋友去講俾佢聽邊度你要行邊度，邊度有警察有關卡。有警察舉指旗，你要小心，唔好俾人拉。即係你可以知道呢啲證供咧，係完全法庭都有考慮嘅。咁其實呢件案件定罪咧，我唔感到出奇。 Okay. 我感到出奇嘅唯一就係、是。 點解花咁多時間去討論即係光復香港嘅意思係點樣 ？OK， 嗱，阻一阻你啊，湯家華，因為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就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咧，近沙田新城市廣場嘅快線咧，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城門隧道。荃灣入口咁啊，亦都影響到咧青沙公路往沙田市中心方向係擠塞嘅。咁啊，另外咧都想問一下啦，有關於呢個嘅恐怖活動罪，因為佢另一條罪都係成立嘅。恐怖活動罪嗰度咧就係、是、其實國安法第24條都有列明到啦，一啲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咧嚴重社會危害嘅恐怖活動，包括針對人嘅暴力啦。嚴重暴力啦，爆炸、縱火啊，或者係破壞交通工具啊等等呢一類嘅。其實今次咧判詞嗰度就講到話，以上嘅行為唔一定係指造成他人肢體嘅危害喎。呢個同國安法入面嗰啲條文嘅講法有冇啲唔同啊？又 啊，其實冇嘅，我頭先都解釋過啦，即係恐怖活動啦，其實係包括去有咁嘅意圖，亦都你嘅行為咧係有機會達到呢個意圖嘅目的。咁、就已經係符合呢個法律嘅定義。咁同頭先我所講嘅分裂國家罪都係一樣嘅。呢啲基本原則咧就唔係香港發明，亦都唔係中國發明嘅。係一啲固有嘅即係普通法嘅案例所凝聚出嚟嘅原則。咁、所以你話喂，如果我去拮一個警察咁，佢冇死到喎，拮佢唔死喎，咁係咪即係等於？唔係恐怖活動咧，咁我哋社會確係有人咁講嘅，包括有啲即係法律背景嘅人啊，法律教授啊，甚至大律師啊咁講，其實呢啲都係錯誤嘅、因為重點係佢做呢樣嘢係咪有一個可能性咧，係會達到呢個咁嘅後果，咁、就足夠。咁今次法庭咧喺呢方面咧係作出一個決定性嘅澄清呢個原則。咁呢個基本原則咧，以後嘅案例都要跟隨嘅，除非上訴庭係推翻。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做一樣嘢極有可能係達至人體嘅傷亡嘅話咧。其中一個元素就已經係滿足咗啦。 但係另外咧，因為佢國安法第24條有一點就話，如果為咗脅迫政府或者威嚇公眾實現政治主張而實施頭先講嘅，即係譬如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嘅恐怖活動，佢入邊提到話要即係威嚇公眾。今次見到譬如唐英傑呢個案件都係針對警方啦，算唔算係即係威嚇公眾嘅其中一類咧？字面上 威嚇公眾只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威嚇政府亦。都是同樣都是會構成呢、這個恐怖活動罪嘅、威嚇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好多人覺得哇死啦咁暴力，不如你讓俾佢啦，不如你佢要乜嘢你俾佢啦，唔好令到社會有暴力啦，呢、這個就係威嚇，呢、這個就係脅迫，咁、所以你要做一樣嘢去令到社會因為怕再見到咁嘅情況。而要求或者對政府增加壓力，係改變政府嘅立場，或者係去回應一啲政治嘅訴求，已經係法律裏邊所定出嘅元素嘅一個。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如果你係冇一個脅迫政府嘅意圖咧，你係唔會干犯到恐怖活動罪嘅。就算你係用武力，就算只可以殺人放火。你冇一个咁嘅胁迫嘅意图咧，都唔会系恐怖活动罪。 明白，因为佢判词嗰度咧有几个元素，因为佢讲到话唔一定系要造成他人嘅肢体危害啦。由于警方系象征香港嘅法律同埋秩序啦，咁所以公然挑战警方会引起守法市民嘅恐惧。挑战警方咁可能同国安法入面讲话胁迫政府啊或者威吓公众嗰度系明白嘅呢、這个。但头先讲到话引起守法市民嘅恐惧，系咪就系配到头先讲话一啲唔系肢体上面嘅危害咧？如果佢哋纯粹系恐惧，又属唔属于头先讲话一啲意图危害社会的恐怖活动呢，即是恐惧怎样赖落去？ 恐惧不是只是包括恐怕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他因为产生一种恐惧，而他会改变他对一件事的看法，继而制造一些压力去胁迫政府，或者迫使政府去改变他的立场，或者是回应某个政治诉求，咁已經係法律上要求嘅元素啦。咁、所以唔係一定話我淨係睇電視啫，呢個人即係揾刀吉人唔會吉到我㗎，咁所以我冇恐懼。對住全社會唔係咁㗎。喺、現實生活裏邊，我哋當日睇到電視，我都會話、哇咁都得嘅，好多人驚啊，唔好發生啦，不如政府不如回應咗佢算啦。系有会好多人会有咁嘅反应嘅，你唔觉得系咩？ 汤家华，另外想问，因为有个法律学者 戴大為接受明報的專訪，他們都說到說今次判詞就覺得在威嚇公眾的用字比較含糊，亦都覺得就說判詞是小提恐怖活動裡面必要的恐懼元素，如果沒有了恐懼元素就覺得本案的交替控罪危險駕駛是沒有分別。他覺得其實今次這個恐怖活動罪和唐英傑案，即現在他就撞向警方的行為，就是那個從危險駕駛來說，即是不是即是分別在於哪裡呢？是不是在於他有一個政治主張這個元素，元素就係有支旗，即係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八個字，係咪主要嘅分別喺呢度咧？ 其實我頭先都提及到啦，其實佢有好多其他嘅證據喺個判詞裏邊係有提及到，包括佢點樣去策劃呢件事，佢唔係策劃去撞警察，佢策劃係要宣揚佢嗰個政治嘅理念，大家唔好搞錯。咁所以亦都係我頭先解過啦，喺個手機裏邊有好多證據顯示到有人去話俾佢聽，嗱，你要行呢條咩路啊？點樣避開警方啊？已經係有警方舉起一個牌，就話你會干犯呢個國安法呢個所謂紙旗啦。佢明知道警方已經舉起一個個牌係有紙旗，就話你干犯緊國安法啦，你仍然去做呢件事，好明顯就唔係一個普通嘅交通嘅事件啦， 即係危險駕駛嗰個。 我覺得其實即係學者又好，或者專業人士又好，公開去提出一啲論據咧，我哋係歡迎嘅。香港係多元社會，但我覺得佢都要負起某一部分嘅責任，因為點解咧？喺而家一個咁敏感嘅政治嘅環境之下，特別係國際間敏感嘅政治環境咧，其實好多時呢啲比較上偏頗嘅言論，唔係咁顧及現實嘅言論咧，係會被其他國家咧，是執着嚟去攻擊香港、攻擊中國、攻擊我哋香港人，其實對於任何人有咩好處咧？冇好處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公開討論嘅時候，盡量應該保持中向，唔好令到唔好俾自己嘅政治立場影響自己嘅睇法。 Okay. 我覺得依個係公開討論喺依個時刻係特別重要嘅。 湯雅華，今次呢個國安法嘅案件咧，就係三名嘅國安法指定法官啦，喺冇陪審團之下係進行嘅。你覺得對於成個審訊嚟講，對於被告嘅保障係點咧？因為之前都聽到你好似有提過話，係咪話如果唔係由陪審團去審嘅話，可能大眾觀感上面唔係幾安樂喎。咁而家個觀感上面，你觀察到係點咧？ 我自己作為一個律師，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咧，我就覺得係老實講。比陪審團係更加我認為係安全公正嘅。我做咗律師接近50年啦，大大小小嘅民事、刑事嘅陪審團嘅案件，我打到係不少嘅。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咧，我都信會信法官多過信陪審團，因為陪審團係比較容易被人被佢嘅情緒啊，或者係新聞啊，或者身邊嘅人士啊，唆擺佢哋嘅意見。佢哋比較上着重於情緒化去處理個有關事實或者法律嘅問題。法官就唔會嘅，佢哋經過即係專業嘅訓練，係得好專業咁去處理。咁所以我係絕對信賴法官多過信賴陪審團。喺呢件個案裏面咧，其實大家唔好忘記，唐英傑自己本身曾經挑戰過冇陪審團呢個程序嘅問題。當佢上到法庭嘅時候，佢係公開接受冇陪審團同有陪審團係不會影響呢個審訊嘅公正性。佢係接受嘅。如果你問我陪審團好啊，定一個法官好啊，定係三個法官好咧？冇咗三個法官咧，對我嚟講就係相當安全。 你覺得係喺國安法嘅案件先係咁啫嘛？唔係其他即係高等法院其他案件嘛？係嘛？ 係冇錯。咁因為國安法咧，佢係有啲特別嘅情況啦，因為佢係涉及一啲好敏感嘅政治課題，因為呢啲咁嘅敏感嘅政治課題特別係容易影響陪審團嗰、那個情緒嘅，咁亦都係喺而家我哋呢個環境裏面，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全陪審團嘅安全嘅問題。唔使乜嘢啦，琴日個法官，琴日法庭判咗呢個案例出嚟，已經話有人要用炸彈又要殺嘅法官，已經係咁啦。你可以諗下，如果有陪審團嘅話，嗰啲陪審團會點咧？佢哋真係驚到，真係夜晚瞓唔到覺。我相信係。 即係你覺得政治立場可能會影響到啲陪審團，因為我聽咁講，陪審團你可能話會情緒化等等。其實因為其他案件而家仍然都有陪審團嘅制度。 其實呢啲案件唔係淨係香港可以睇到，你睇美國有幾多因為即係種族被種族嘅問題係一個敏感問題咧。好多時候都陪審團出嚟嘅結論，大家都會覺得哇咁都得嘅。 啊，點解那個警察可以脫罪，或者或者即係點解那個黑人會、okay. 會被判有罪嘅？有啲直情處決咗之後，只發覺佢係無辜。其實呢啲世界上好多好多啲咁嘅例子。 Okay. 啊，我唔係話陪審團係一個壞嘅制度。只不過我哋係盡量揾到一個比較中性嘅一個平衡，喺、合理嘅情況之下，唔用陪審團係冇問題嘅。 好啊，唔該曬湯家華，同你傾到呢度。湯家華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或電話旁邊有林女士，早晨。 啊，早晨啊，係咪到我啊？ 係啊，係啊，到你，請講。 早晨啊，主持。 係。 咁咧，我咧就長者嚟嘅。咁咧就我就好想打疫苗嘅，但係咧，因為咧我喺公立醫院嗰個覆診期咧就係8月12號，所以咧我就想話喺8月12號先，即係問咗醫生我可以打咧，我先打嘅。咁好啦，咁我7月中開始咧就叫阿仔幫我上網 book 嗰啲時間啦。咁諗住 book 8月12號打後嗰個星期六，因為星期六日咧阿仔喺屋企咧，變咗我打完之後有咩事咧，佢都可以睇到我。系啦，如果平時佢翻工咧，咁我自己一個人去打完翻嚟，有咩事冇人知嘛。咁好啦，咁但系咧就係 book 唔到噶。佢同我做咗兩次，你知咧叫後生做嘢要佢得閒先做得噶嘛，係咪先？咁佢就同我 book 兩次，兩次咧都係敷咗嘅嗰個中心，可能我哋元朗嗰個中心咧特別多人啦。咁佢 book 唔到 ，book 唔到咧，仔就話你等到八月可能冇咁多人嗰時候你再 book 啦咁樣。咁我就希望話局長咧就係嗰、那個嗰、那個咩自由籌係嘛，即係去到可以打嗰啲咧，就最好就係盡快申，即係因為咧我今年69歲咧，我又未到70歲喎， 係， 我又冇得去打嗰啲喎。 即係你都想呢一個措施俾埋你哋有份可以？ 係啊，最好就65，我69歲啦，我唔知道局長係安排65歲以上或者60歲以上啦，稍後啊，咁我就希望話就係、是。即系佢而家就系嗰个政策，就系去到70歲先可以啊嘛。 明白，明白，明白。好啊， 系噶，就系、是、咁样情况啦。咁我希望，同埋咧，即系我哋有我哋嘅问题嘅，因为我哋要复诊咗之后先至去做， 系、okay. 去做呢件事。 Okay. 明白。好啊，唔该晒林女士，同你倾到呢度，睇下即日丑嚟紧会唔会个年龄下限再可以放宽一啲啦。 我华东内陆。预测本港今日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睇信播报道，首宗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杰，寻日在高等法院被裁定煽动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罪成，法庭在听日听取辩方求情。法庭在裁决原因当中提到，光时口号有分裂国家意思，被告展示光时旗帜是向他人传递有关信息，煽动分裂国家，而他冲过防线和撞倒警员是挑战警方和法律秩序，威吓公众以实现政治主张。辩方资深大律师话未决定是否上诉。宣布裁决之后，有人以电话恐吓审案的3个法官，司法机构报警求助，警方暂列作刑事恐吓案，暂时未有人被捕。信播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他认为今次裁决是符合立法原意，并且指出裁决意味普通法之下煽动概念可以适用煽动分裂国家罪，形容应用范围相当广泛，无需证明被告煽动时特定对象。他举例在报章提港独足以入罪，又强调以言入罪并非新事。港大法律学院前教授戴大为就对判词只字不提言论自由感到惊讶，忧虑造成寒蝉效应。本案亦都未考虑到被告是否能够令到他人作出分裂行为，变相令展示反对政府口号都可以视作煽动分裂。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会在下个月17-20日举行，据了解到时将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令法律适用于港澳。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中央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指令香港配合中央的战略对外国进行反制，同时外国制裁香港的时候会有多一重顾虑，对香港有一定保护作用，亦都减少外国通过制裁香港打击中国的诱因。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东京奥运会香港游泳代表何思蓓昨日朝早写下历史，她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准决赛，以1分55秒16的成绩总排名第二晋级决赛，成为第一位跻身奥运游泳决赛的香港泳手，她将会在今朝早9点40分出战决赛争夺金牌。何思蓓昨日在赛后表示，剑击的张家朗摘下本届奥运香港第一金，成为自己和香港运动员争取佳绩的动力。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大批市民前晚在商场观看香港剑击队代表张家朗获奖，网上有片段流传，有市民在国歌奏起时候发出嘘声，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行为可能涉及违反国歌法和港区国安法，据了解警方会跟进有关事件。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海洋公园早前建议山下部分园区将会免费开放，变身成零售餐饮消闲区。据地产界消息透露，园方近月已经陆续接洽地产商介绍日后的发展蓝图，邀请发展商参与合作发展，相关项目面积超过60万平方尺。消息说，该用地将以 BOT 形式发展，即是获选中的地产商需要承担建筑工程费用，并且在指定时间内营运及后交还给园方，项目将会在今年年底招标。地产商除了需要就项目提供签约金之外，日后的商业收益亦都需要与海洋公园分成。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国安法第一宗案件昨日裁决，被告唐英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全部罪名成立。社评话，确立了国安法的审判原则，尤其是厘清了光时口号的港独含义，对日后同类案件判决有约束作用。更加重要的是，国安法的威力得到彰显，维护国家安全原则得到有力体现。大公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话，东京奥运滑板女子街式赛决赛三名奖牌得主平均年龄只是14岁，香港剑击代表张家朗为香港摘下第二面奥运金牌，他在中四的时候向父母提出退学要求，希望当全职运动员。张家朗的爸爸说，明白儿子的心路历程，他寄予家长要给年轻人做喜欢的事，成就或者令人意想不到。社论说，可以看到放手给年轻人自由发挥，做自己喜欢的事尤其重要。成报社论。 商报的时评话，港股经历小股灾累跌三日，由于跌得太急太深，短期之内不排除出现反弹，不过鉴于目前市况风高浪急，投资者入市需要更加谨慎。时评话，内地收紧对教育股、科网股的监管，美国加强打压中概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恶化，诸多负面消息的互相交织，环球资本市场波动性仍然大，投资者要做好风险管理措施。商报时评。 文汇报社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日前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开出了要求美方纠正错误，表明中方关切的事项清单。社评说，中方明确划定底线，显示在坚守战略定力的同时，逐步采取战略进取，不受美方所谓竞争合作对抗的荒谬政策牵引，以此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回到正轨。文汇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啦。咁啊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就左一二线封闭，咁而家就封咗左一线，咁啊影响到龙翔道左转翻去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另外釜山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再讲多次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由于有交通意外，左一线咧就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左转去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釜山道回旋处一带咧都受影响，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呢个龙翔道去观塘啊，同埋清水湾道咧都挤塞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 另外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意外咧，快线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入口。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快线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荃湾入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欣景花园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的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欣景花园对出。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只是一大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常怡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今届奥运，何诗蓓在女子200自由式以第二快成绩晋身决赛， 成为香港史上首位晋身奥运游泳项目的决赛选手，奖牌不再是遥不可及。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2021年7月28日，唐英杰煽动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成， 70岁或以上长者周四起可领即日筹接种新冠疫苗，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连续50日本地零确诊， 南北韩分别宣布恢复两国军事和政治热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有關於港區國安法啦嘅首名嘅定罪者嘅呢宗案件一啲法律觀點啦。另外再之前呢就講到話長者打針，而家打針嗰個嘅比率啦，整體嚟講呢係即係踴躍咗嘅，咁但係長者方面呢都係屬於偏低呀，喺呢個接種率方面。而家呢見到就話有啲即日籌推出嚟，話喺24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俾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呢係去拎嘅。咁每日都有啲限额啦，大部分都是200个筹嘅，有些地方嘅机场啊、东涌呢一啲嘅接种中心咧就100个筹啦，就每日咧7:45开始系派嘅，咁啊长者之外咧，陪长者嘅两名照顾者咧都可以系攞筹咧一齐去打针噶，咁点睇呢一啲即日筹嘅做法咧，会唔会都吸引作为长者嘅你哋即系之前可能预约都比较麻烦啲，咁有啲即日筹可能对你哋嚟讲都方便啲，会更加吸引你哋出嚟打针咧？欢迎打你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蔡先生，早晨。 早晨啊，萧先生。 早晨，你好，请讲。 系，首先祝愿香港今日有奖牌落袋先。 系，呢个 是。第二，我就想讲长者嗰啲即日筹啊。 嗯。 啊，头先我都听到一位女士咧打上嚟表达咗一啲意见啊。咁我本人咧就两个月后就够70岁噶啦。咁我就 有個建議，好唔好呢？類似一啲醫療券嘅做法啦。 嗯。 總之你喺今年內滿70歲嘅人都可以去打，咁可以增加呢去打個長者個人數啊。係。同埋靈活性都大啲。總之你證明到你係1951年內， 嗯。 啊，或者之後出世嘅你都可以去打㗎啦。係。咁我希望阿聂局长考虑下啦，同埋我都建议咧，政府啲高官有时考虑一啲问题咧，不如咧再谂深入少少，就唔好话推咗出嚟收埋，话好多好多意见，咁你再改咧就已经系好多嘢阻迟咗噶啦。另外咧，我早几日听阿林志游先生咧喺电台讲啲意见咧，都好值得参考嘅。 嗯， 啊，咁个意见就系咁啫。 你自己其实打咗未噶？其实？ 我未打噶，好想打。 你嘅考慮係咩呢？唔打 嗱，因為咧我自己有少少三高問題啦。咁我上兩個禮拜就做咗驗身啊，驗埋血。咁我個醫生個歸納意見就是我適合打嘅，所以而家就好積極想去打咯。 嗯， 係啦，就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啊，蔡生啊，講到關於長者疫苗，都歡迎你繼續打嚟1872311 1872311呢啲即日籌嘅安排。聽日開始係派㗎啦，你又點睇呢？咁另外都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關於呢個即日籌方面嘅。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點睇啊？而家話呢個即日籌呢個政府嘅安排，俾啲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對於接種率方面嗰個幫助幾大咧？你覺得？ 嗱，其實咧，呢個即日籌就係即係我理解為政府咧睇到。70歲以上個接種比率咧就好低啦，咁就有一啲變應變嘅措施咧，希望提高個接種比率。咁呢個即日籌咧，我相信係有用嘅。嗱，咁進一步講嗰、那個長者接種之前咧，如果你譬如睇翻而家香港70歲以上咧，就有95萬人口啊。咁我哋個疫苗接種開展咗咧，大約150日。咁就到昨天為止咧，大約15000070歲以上嘅人士接種咗。咁即係大約150日15萬人。咁我哋70歲以上有95萬人。如果你計翻條數咧，2年都未打完。咁所以咧就一定要變噶。你繼續而家主要用嗰、那個疫苗接種中心係嚟到運作咧，咁呢個對於長者嚟講咧，就登記嘅樽頸好，或者係佢哋。是嗰個接種途徑好咧，咁就唔係一個理想嘅情況。咁、那個即日籌，我相信有幫助嘅。咁、你睇到，譬如喺新加坡咧，咁佢哋就都有一啲招數咧，就去推動喺長者接種嘅。咁就當中都包括咧，就有呢啲即日籌。即日籌佢就新加坡就60歲以上啦，佢就可以咧隨時喺嗰個開放時間咧，就行入去啲接種中心裏面咧就。接受嗰個疫苗接種嘅，咁所以呢個我相信有幫助。咁但係咧就單係靠即日籌咧，呢個我相信都係唔足夠，因為你而家全香港就咁多嘅長者咧，就你社區接種中心就都係講緊唔夠30間啦。咁所以如果你要去進一步咧加快喺長者個接種咧。我相信要落區咯，即係要改變個策略，用啲特石仔嘅方法咯。 嗯，即係落區意思係直情做一啲身體檢查，定係講解，定係點樣？你覺得？ 落區咧就你要有啲流動嘅接種隊啦。咁我都留意到政府其實佢呢個幾月咧就去有一啲公司咧，如果佢係有幾百人以上安排到咧，咁佢會去即係叫到會啊，就幫。呢啲大公司去到接種， 嗯，外展隊嗰啲， 接種隊咧，我覺得如果佢喺社區啦，咁你可以設立一啲流動嘅接種站啦，咁係好近一啲屋村嘅環境嘅，或者你係利用翻屋村裏面一啲老人中心啊、社區會堂嗰啲嘅設施咧嚟到接種。嗱、以新加坡為例咧，我上去佢哋嗰個衛生局嘅網站睇啦。咁佢哋咧就喺全新加坡有86個呢啲嘅流動接種站。咁佢呢啲嘅流動接種站咧，咁佢就喺新加坡全國咧就唔同嘅地點裏面咧，就每個地點，咁佢就停留幾日至到一個星期。咁因為你要接種2針噶嘛，咁所以佢同一個地點咧，佢就會預告翻就有個日期咧，就呢個星期就邊幾日停喺呢個地方，咁再過咧3個星期之後咧， 就喺翻同一個地方就再開放。咁、佢如果係喺好廣泛呢啲屋邨周圍嘅環境下面咧，你有呢啲流動嘅接種中心咧，咁你就做得到嗰個揼石仔啦。咁就會多好多嘅長者咧，就覺得方便啊，去到接種。咁你營造到個氣氛出嚟咧，咁咁樣我自己預計咧，會多好多。長者咧就去完成嗰個接種咯。 OK， 嗱呢個就係針對長者接種方面啦。另外講到疫苗啦，見到科興咧話最近有一個最新嘅研究啦，話啲接種者咧接受第三劑嘅疫苗之後咧，體內嘅中和抗體水平咧顯著增高3至5倍喎。咁仲話咧，即係如果第三針同第二針咧隔耐啲去打嘅話咧，嗰、那個增長嘅倍數更加高嘅。咁你覺得而家有冇需要考慮？譬如起碼喺科興諗打第三針咧，因為之前都話科興可能抗體嘅水平比起伏必泰又低一啲嘅，有冇需要谂咧？睇完呢个研究之后更加， 其实嗰个疫苗接种咧，就而家个设计咧，主要系打两针啦。咁两针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相当之严重啦，喺全球里边嚟讲。咁第單打一針咧，就廣泛喺醫學界裏面嘅理解咧係唔足夠嘅。咁再打第二針咧，就係屬於一個加強劑啦。咁令到嗰個身體嘅免疫反應咧，抗體水平可以更加高啦。咁同埋鞏固咧佢個免疫系統，特別喺個 T 淋巴細胞裏面咧，就嗰個免疫反應咧就產生一個足夠嘅水平。 嗯， 但係你喺個人口裏面咧，就有長者啦，有一啲嘅人士咧，佢本身可能有長期病患，會有啲因素咧影響嗰個免疫反應。咁所以有一定比例嘅人士咧，咁佢接種完兩針之後咧，嗰、那個抗體水平就各方面咧未必係足夠咧，咁呢個都係預期之內嘅。咁所以咧，其實喺過去嗰幾個月咧，咁世界各地就住第三針咧，就都有唔同嘅研究咧係做緊啦，咁都有唔少嘅疫苗咧就公布咗呢啲嘅數據嘅。咁所以科興佢而家有啲資料顯示咧，就接種完第三針之後，嗰、那個抗體水平更加高咧，呢、這個都係預期之內嘅。嗱，咁如果你去睇翻而家香港嘅情況先啦，咁香港嘅情況咧，我哋整體嚟講咧，就大部分市民咧一針都未人打，咁即係喺香港咧，我哋嗰個優先次序咧，一定係聚焦呢啲未曾接種嘅人咧，就打咗一針先。咁至於你話嗰個第三針接種咁啊，咁喺翻世界各地咧，就有一部分嘅國家其實佢係部署咗咧，就幫某一啲叫嘅市民，即係類型嘅人士咧，就去到接種啦。咁呢個聚焦都係喺翻佢本身年齡嘅因素，或者係一啲病嘅因素影響嗰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呢啲人度做。咁就法國啊、英國啊、以色列啊，咁呢啲咧佢哋就有計劃啦。咁如果你話係除咗呢啲特定嘅群組之外咧，廣泛去幫一般市民大眾去到接種咧，咁暫時嚟講咧，未必有呢個需要咯。有少部分國家佢開始去到做緊啦，咁但係唔係有咁樣需要咧？暫時嚟講唔係話咁清楚，因為你就算係嗰、那個兩針疫苗接種咗啊，咁而家嘅數據顯示咧，對於所有嘅變種病毒咧，你預防個重症同埋死亡咧，個成效都係相當之高。 但幾時先要諗咧？係咪真係可能九成啦、幾多成嘅人打曬第一針先要諗打第三針咧？因為雖然防到重症啦、防到死亡啦，打完針之後，但係而家都講到話，始終有啲情況就係打完針之後，起碼香港啦已經有超過20宗啲輸入個案打針都係即係有確診嘅咁樣。咁係咪即係更加證明都要可能要準備定諗打第三針嘅咯？咁 哦，你唔一定係咁樣睇嘅，你要去睇翻咧，即係而家要去檢視翻咧，你接種疫苗咧最終係想達到一個乜嘢嘅目的？咁而家其實咧，你慢慢越嚟越多呢啲資料顯示咧，你接種完疫苗啊，咁起碼兩針嗰個資料顯示咧，就尤其是係對個 Delta 變種病毒啊，咁唔一定咧可以預防到佢嗰、那個即係唔一定可以中斷佢嗰個嘅傳播鏈。咁有部分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包括年輕人，咁你就算係接種兩針之後啊，佢一樣有機會受到感染。咁感染咗之後咧，都一樣有一個比較細嘅機會咧，佢可以將個病毒咧傳俾其他人。咁所以如果你話接種第三針啊，咁接種完第三針，係唔係就可以中斷佢呢啲嘅傳播鏈咧？我自己睇呢個唔一定。咁所以咧就 如果要去睇係唔係需要接種呢，我覺得而家世界各地嗰個監管機構呢個聚焦呢，就係、是、第一你係盡可能呢所有人起碼接種咗兩針。 Okay. 咁其次呢，就係、是、如果你當發覺接種兩針之後、 嗯、 就有一啲年齡層有一啲人士呢，就佢嗰個預防重症嘅成效係唔足夠。或者佢原先接種完之後咧就冇免疫反應，咁呢啲人士咧就值得考慮第三針。普遍市民大眾咧就第三針呢、這個討論咧，就我覺得暫時嚟講係言之尚早。 OK， 嗱講到疫苗嘅整體接種率咧，之前都成日講話七成啊咁，咁見到港大微生物學系教授講座教授袁國勇咧都講到話，如果係打到九成嘅話咧，就可以能夠即係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啦，可以安全啲啦咁。你覺得係咪真係要去到九成咁高咧？因為而家都見到話香港都連續五十日啦，今日啦就已經去到話連續超過五十日啦，係本地零確診噶啦咁，咁亦都。即有些意見說是否需要只考慮那個接種率呢，是否在這樣的情況下都可以放寬多一些社交距離措施呢，你是怎樣看呢？其實兩樣 我都經常有跟他討論的，那就、那個方向上邊就我跟他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啊、 首先現在香港呢就我們對於、新冠肺炎病毒呢就和內地的取態 是一致的，即、 嗯、 是說呢我們現在的階段還是希望社區裏面是零感染。我們要明白呢那個前提，即、就是對於預防新冠肺炎疫情呢、香港澳門就大灣區和內地，我們是命運共同體來的。所以如果我們就、在香港決定我們、這些、叫放鬆社交疏離的措施、 嗯、 就一定要考慮回呢就內地那個的取態，即、就是我們始終那個經濟各方面呢你和內地呢希望可以去到通關嘛、 嗯、 所以我們如果呢要有一些、社交疏離放寬的措施呢，大致上那個的步伐呢應該是跟內地是差不多。內地現在的做法你看大灣區大部分這些城市呢講緊以人口計那個接種比率一針是已經是七成以上的了、 嗯、 他們現在做到七成以上呢，你見他那個社交的措施呢他都未曾是大幅度這樣放寬，所以香港呢如果我們、要去到放寬呢就要在一個疫苗接種的框架裏面安全地去到進行，就要慢慢地去做。咁放寬嗰啲咧，就或者聚焦喺已經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啊，同埋啲低風險嘅場所咯、 嗯。 如果你係大幅度咁樣嘅放寬咧，暫時嚟講係冇條件。 嗯，半分鐘到啦，仲有九成。如果真係要去到袁國勇咁講，去到九成嘅話，你自己估係咪要去到年尾嘅都？ 嗱，你有數得計啫嘛，因為每日三萬人，而家310萬人接種咗啊，咁合適接種人口咧就470萬，係470萬人接種咧係第一個目標。咁你計條數需要大約53日啦。咁如果九成係600萬嘅人口啊，你要多100日，咁即係話咧，你要去到11月或者12月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完成得到咯。除非咧，你而家每日就唔係30000人啦，你每日咧就增加到50000人、70000人咧，甚至乎100000人咧，咁、 okay. 你就早啲達標啦。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今日会在东京奥运游泳、羽毛球和乒乓等项目分途出击。何思培今早会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她在准决赛16名选手中成绩排第二。何思培埃曼会再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港队亦会出战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初赛。羽毛球方面，邓俊文和谢影雪会在混双8强迎战英国组合，伍家朗和张雁仪会分别出战男女单最后一场分组赛。乒乓代表杜海琴会在女单8强对头号种子国家队的陈梦。滑浪风帆代表郑俊良和陈希文会分别继续出战男子和女子 RSX 赛事。70岁或以上长者听日起可以到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攞即日丑接种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希望采取多途径、多措施，相信有助提高接种率。他话目前有大约310万人已经接种首针疫苗，如果每日接种首针维持超过3万人，接种率有机会在九月底达到70%人口。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每日会预留200个即日丑。机场和东涌社区会堂就预留100个筹，长者可以在每日早上7:45开始攞筹，先到先得。中心在朝早8点开始营运，已经攞筹长者可以即时可以随即接种，但由于长者未在网上预约，需时在现场登记资料，加上近日接种人士相对踊跃，工作人员可能会安排拿到较后丑号的长者在稍后时间再回到中心接种。当局亦会增加行政支援人手，并做好分流维持秩序。警方话，寻日下昼接获金钟一间法院的职员报案，指办公室受到电话滋扰和恐吓，案件暂列刑事恐吓，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较早时有报道指，三名国安法案件指定法官就首宗港区国安法案件作出裁决之后，司法机构收到电话恐吓。司法機構回應說高度關注事件，強調任何試圖向法官施加不當壓力的行為應該受到嚴厲譴責。律政司重申，法官行使司法權力時必嚴格依據適用法律和證據處理案件，並受到基本法保障，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因為履行司法職能而被恐嚇並威脅人身安全，政府必定嚴正執法。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水療中心連環槍擊案，22歲被告羅伯特·阿倫朗和控方達成認罪協議，承認4項謀殺罪，每項各判處1次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案發今年3月16日，羅伯特·阿倫朗先後在3間水療中心開槍，導致8人死亡，包括6名亞裔女子，但他解釋犯案並非出於種族原因，而是因為有性上癮問題，希望消除誘惑來源。羅伯特·阿倫朗預料下個月在另一間法院就另外4項謀殺罪的指控出庭，檢察官表明會尋求判被告死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55点，升369点，成交金额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7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2升10.2，美团213.6升19.6，阿里巴巴183.2升3.3，药明生物112.5升4.6，友邦保险系87.4跌个0.5毫，港交所474.8升7.6。中芯国际25.05跌5毫，中国平安65.3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8，人民币6.507， 英镑对美元 1.389， 欧元对美元 1.182，澳元兑美元 0.73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7， 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5点，跌204点，港金现价报167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99美元，卖出180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排到律敦治医院。就是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有交通意外，排到律敦治医院。咁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左一线咧都已经系解封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那段仲是行车缓慢，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宏照道的支道亦都车多，排到观塘码头。咁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啦，近住美林村嗰段仲係挤塞，车龙断断续续啦，排到去城隧嘅管道里面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7月28日，唐英杰煽动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罪成。 70岁或以上长者，周四起可领即日筹接种新冠疫苗。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连续50日本地零确诊。 南北韩分别宣布恢复两国军事和政治热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9翻嚟千禧年代。嗱，記得之前咧，政府就推出過咧有關於叫過渡性房屋賓館計劃啊，就係資助一啲非政府組織啦，去租一啲賓館咧去做過渡屋嘅。咁啊，用一個低過市價嘅價錢咧，俾一啲鄰近公屋嘅人士，可能佢哋而家住緊劏房或者其他嘅地方環境可能唔係咁好嘅，咁就可以有一個過渡屋嘅方式咧，係租住呢個賓館，咁就價錢又平一啲。咁同時都可以幫到，希望可以幫到咧喺疫情之下一啲嘅賓館啊等等嘅。咁啊，見到而家陸陸續續開始個計劃咧，都有一啲嘅配對做咗出嚟咯，即係配對咗一啲嘅非政府組織啦，同埋一啲嘅賓館咯。而一個反應係點咧？進度係點咧？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早晨。 早晨， 苏伟文，讲下先。头先讲到呢一个先导计划啊，就系呢个宾馆做过渡屋嘅先导计划啦。最新嘅进度或者个配对情况系点啊？ 嗱，咁可以同大家簡介一下啦。其實個先導計劃咧，自從我哋啟動到而家咧，我哋正式就批准咗兩個嘅項目咧，合共咧係3000万嘅資助咧，係涉及一間酒店同埋14间嘅賓館嘅。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咧都會係陸陸續續咧係同唔同嘅業界咧，同埋啲 NGO 咧就保持溝通嘅。係而家我哋亦都有啲項目係研議緊嘅，涉及咧係十 多間嘅非政府嘅機構咧，有30多間嘅酒店賓館咧，而係我哋傾緊成多過400多間嘅項目嘅房間嘅。有啲項目咧，而家咧已經係去到最後嘅階段咧，係等緊相關嘅非政府機構董事會通過咧，咁就可以短期裏面落實嘅。所以我哋呢個計劃咧都係審慎樂觀嘅。 嗯，你覺得算唔算快咧？而家叫做批咗2個項目，你揀即係揀呢一啲嘅配對嘅時候，有冇啲咩準則嘅咧？又？ 咁最主要嚟講咧，就針對翻非政府機構佢營運過渡房屋嗰個嘅理念啦。因為我哋本身過渡性房屋嗰個嘅構思咧，都係希望咧係幫助一啲叫做輪候公屋長時間嘅輪候公屋人士咧，同埋居住喺不適切居所嘅。所以本身嚟講咧，都係喺房屋裏面咧作為一個主打嘅。所以好多嘅非政府機構嗰個嘅考慮咧，都會就住嗰個酒店賓館所到個處所本身嗰個狀況啦。最主要就是周邊的環境啦、居住的環境啦、治安啦、衞生啦，同埋佢本身一啲嘅房間大小咧，係着重佢自己嗰個本身嘅考慮嘅。咁我哋都會同非政府嘅機構咧進行緊密溝通啦，同埋佢去進行一個同業界嗰個配對咧，我哋都會提供適切嘅協助嘅。 嗯，我想知咧，就住呢啲賓館咧，喺嗰、那個佢哋本身嘅賓館有牌照噶嘛？那個牌照期有冇一啲嘅要求咧？因為之前有啲受訪嘅賓館就講到話，即係民政處咧，其實之前喺修例之後咧，好多時候佢哋呢賓館可能根據個大廈公契咧。都是只可以一年一年咁样去逐个牌嘅啫，咁就话对于譬如呢、這、一个即系宾馆嘅过渡先导计划咧，一嚟就2年咁样啦，佢得一年牌啫，咁究竟可唔可以参加咧？咁有一啲咁嘅疑问喺度嘅，而家呢个解决咗未嘅又？ 其實我或者喺呢度咧，好多謝施樂文呢一個好好嘅問題，或者喺呢度都趁機會咧，向大家解釋一下咧，呢個賓館有嘅牌照有期呢個課題喺度，因為好多嘅業界嘅朋友咧，都喺呢度有啲少少迷思咧，或者唔清楚嘅地方。一般嚟講咧，其實非政府機構同酒店賓館所定嘅租期咧，其實係唔少過2年嘅。我哋嘅目的咧，都係希望咧。呢、這個項目有足夠營運時間咧，俾住户有一個較為安定嘅居住期喺度。但我都明白咧，會因應翻唔同嘅實際狀況咧，喺務實角度去考慮嘅。就住一啲牌照嚟講咧，我哋係冇一個硬性規定。去到今日嚟講咧，係冇一個嘅資助嘅申請係因為牌照嗰個問題咧係唔獲批准嘅。咁如果本身佢喺租期裏面要申請翻個牌照續期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同相關嘅政府部門咧，係就住佢嘅申請咧，係進行提供一定嘅便利同埋協助嘅。我哋專責小組咧，其實咧係同相關嘅政府部門咧，喺先導計劃嘅推行上面咧，係保持緊密嘅溝通。而我哋要強調一點就係咧，酒店賓館可唔可以參與呢個先導計劃咧，同埋個牌照有效期咧，係冇一定嘅關係。 嗯，即係佢哋如果只係得一年牌，都可以照參與嘅。而你哋都同民政處各方面係有溝通過嘅。 我哋冇錯，我哋係一年牌，我哋都可以申請嘅。我哋都會同相關嘅政府部門咧保持緊密嘅溝通同埋合作嘅，咁亦都係提供俾翻業界咧適切嘅協助嘅。 即係所以理論上就唔會出現參加咗呢個先導計劃啦。頭先你都話希望保障嗰啲住户可以即係住夠2年咁樣，就唔會因為去到中間一年就個牌冇咗啦，個賓館牌冇咗就要走啦，應該就唔會出現呢啲情況係咪？ 嗱，咁我哋正話都提過啦。如果佢本身嚟講咧，喺個租約佢裏邊咧，係要申請續牌嘅話咧，我哋係會提供佢適切嘅協助嘅。咁我哋本身其實成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嗰個理念咧，都係希望咧為輪候公屋係好耐嘅人士啦，同埋居住喺不適切居所嘅家庭咧，係提供一個叫有尊嚴嘅住所咧，一個舒緩嘅措施。所以我哋本身嚟講都會朝住呢方面努力嘅。 嗯，但又另一方面啦，會唔會怕即係啲賓館，即係可能一年之後見到個營商環境可能變咗，或者開翻關咁先算啦，多翻啲客啦，變翻做原本賓館而唔係做過渡屋咧，有冇可能即係喺呢2年之內，可能成個社會環境好多情況會變噶嘛？會唔會可能係咁咧？又 嗱，其實所以點解我哋提到咧，就係我哋以嗰個嘅租期嘅要求咧，係不少於2年咧，這個係我哋嗰個嘅要求嚟嘅。咁呢一個我哋喺唔同嘅場合裏面都解釋翻俾其他人知道咧，其實使用呢個合適嘅酒店賓館房間個目的咧，首先都係喺過渡性房屋方面去考慮。而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咧係為業界提供一個嘅舒緩，所以本身有2個嘅政策目標嘅。但如果喺個對叫做有需要嘅家庭嚟講咧，提供一個唔少於2年嘅居住期咧，其實係一個比較重要嘅穩定嘅居住期嗰個考慮嚟嘅。 即係所以，如果佢2年內之後之內咧，可唔可以變翻做賓館？或者如果佢咁樣做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懲罰之類嘅？ 嗱，我哋本身嚟講咧，同佢嗰個叫做資助 嗰個嘅過程裏面咧，我哋係支持嗰個非政府機構咧去使用呢啲合適嘅酒店賓館嘅房間嘅。咁、個合約期裏面咧，亦都係定明咗大家雙方嗰個要遵守嘅權利同埋責任嘅。所以佢本身個賓館本身嚟講係應該咧係要履行翻嗰個合約期嗰個嘅兩年嗰個嘅承諾嘅。如果佢違約嘅話咧，有相關嘅條文咧喺個合個協議裏面咧係會做翻一個適當嘅處理。 蘇慧文打一打斷你先，因為有個特別消息嘅，就係港隊游泳代表何詩蓓咧出戰奧運女子200米嘅自由泳決賽咧，係奪得銀牌嘅。咁亦都恭喜曬咧香港嘅運動員啦！今次係香港運動員獲得嘅喺奧運第五面嘅奧運獎牌，係第歷嚟咧係第二面嘅銀牌，恭喜曬何詩蓓。咁啊，繼續同阿蘇慧文傾啦，亦都講到一啲配對方面啦，即係而家就好似係主要係NGO 即係一啲非政府組織知道咗有邊啲嘅賓館係參加即係呢個計劃，然後佢哋自己主動去揾間賓館，係咪咁樣噶？運房局個角色或者支援係點樣咧？又 亦都喺呢度咧就解釋一下咧，其實本身運房局咧係有一個好積極嘅作用喺度嘅。我呢個解釋翻咧，譬如話咧，我哋係二月份咧係要申請呢個嘅關愛基金嘅撥款啦。三月份咧，我哋已經係做過兩次嘅網上嘅簡介會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四月份開始接受申請，由五月到今日嚟講咧，我哋已經開咗三次嘅審批會議咧，係審批呢個項目嘅。咁除咗話嗰啲有興趣業界咧，可以叫做入紙申請咧，我哋將佢名冊，將佢哋嘅賓館酒店咧，係登錄喺名冊底下咧。其實我哋同業界咧舉行咗咧，係超過十多次嘅叫做會面啦，叫做會議啦，亦都係實地試駕咗五十多次嘅。所以本身運房局咧，亦都係積極咧去協助咧非政府機構同埋業界去做個配對嘅。咁、我哋亦都係有超過一百多次嘅電話嘅查詢啦。我哋亦都有專屬嘅網頁咧，係提供呢啲嘅資訊，譬如話咧啲簡介啦、程序啊、表格啊，同埋嗰個嘅名冊啊，我哋都係將個資料咧係羅列曬喺我哋嘅網上邊嘅。我哋都有專線電話咧，或者趁呢個機會咧，亦都可以講講我哋嘅專線電話咧。如果有興趣業界，亦都係需要有疑問嘅話咧，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嘅357957565，揾下林小姐。 357957565係嘛？ 冇錯。 但始終我見到一啲 NGO 咧，即係嗰啲非政府組織咧，仍然話啊，佢哋要揾咧就好似盲頭烏蠅啊，佢哋自己形容要揾啲賓館，咁啲賓館嗰啲持牌人，就算佢哋肯，咁有啲又話業主唔肯咁。咁另外咧，另一方面啲賓館有啲就話啊，我都唔知道究竟個計劃進度去到邊，係啲 NGO 揾到我，我先知道我係可以被揀嘅咁。點解會仲有呢啲情況咧？又？ 其實有好多係個別嘅考慮嚟嘅，因為你如果睇翻我哋而家網上邊嗰個嘅名冊咧，我哋有超過200多間嘅不同類型嘅酒店賓館啦。其實好多嘅 NGO 咧，佢有興趣咧，都會問一啲簡單問題，譬如話嗰個嘅處所，佢本身一啲嘅設備啊，佢個狀況啊咁樣嘅。咁我哋咧都係因應翻好多唔同嘅查詢咧，都更新翻呢個資料，令到咧嗰啲 NGO 喺做第一輪嘅叫做聯絡嘅時候咧比較方便嘅。咁我哋都同啲 NGO 咧係一路咁樣去溝通嘅，亦都協助佢哋咧同呢啲嘅酒店賓館咧進行嘅洽談嘅。當中我哋係做咗大量嘅遊說同埋大量嘅協商嘅工作嘅。 好，同阿蘇慧文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蘇慧文咧就係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呢個過渡性房屋喺賓館嘅一個先導計劃啦。咁啊頭先都講到啦，有關於奧運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啊，就係港隊游泳代表何詩蓓出戰奧運嘅女子200米自由泳決賽，以1:53.92係攞到銀牌嘅。恭喜曬何詩蓓啦！咁亦都係講翻先，今次係香港運動員啦，喺奧運嘅歷嚟第五面嘅奧運獎牌，都係歷嚟第二面嘅銀牌。咁究竟金牌邊位選手呢？就係澳洲嘅泳手迪馬斯嘅，咁佢就係攞到金牌啦。銅牌方面就係加拿大嘅泳手嘅。先， 香港電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飞鱼何詩蓓创下香港奥运游泳史最辉煌一页，在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勇夺银牌，取得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二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在賓館做一個過渡的先導計劃，剛才就跟副局長談了，但是落實去做的一些賓館或參與計劃的一些賓館又怎麼看這個計劃呢？請來有參與計劃的賓館負責人劉小姐，早晨。 好， 早晨刘小姐，想问一下你系咪你几时开始系参加呢、這、一个即系宾馆做过渡呢个先导计划，同埋点解会拣去参与咧？又 嗰阵时大约我大约四月到，即系政府公布咗呢个计划之后，我大概四月到我就见到运房局就有得申请，喺个网上有得申请，咁我就尝试去申请啦。 嗯，你哋 系 点解会参与咧？系咪主要都系疫情嘅考虑，即系少咗好多客咁啊？ 系啊，因为我哋一向都系做开月租嘅，咁因为冇晒旅客啦，咁见到佢系成间租，即系成间宾馆租，咁我哋就。所以考虑咯。 嗯，你哋个宾馆，你哋有几多间宾馆，或者可以提供几多单位去做呢、這、一个即系过渡性房屋咧？同埋系咪净系一做就要全间宾馆做？可唔可以一半一半咁啊？得唔得噶？ 我大概有四间宾馆。 嗯。 咁啊，一做嘅话咧，就要全间做。咁其实喺嗰个执行上系有困难嘅，因为有啲客人可能同你签咗约咁样。咁、所以实质我哋申请就申请咗三间。 OK， 有冇啲咩即系装修或者特别系俾过渡屋嘅住客要做嘅时候，间宾馆都有啲嘢改一改咁咧？ 冇噶，冇嘢需要改，因为佢运房局要求我哋系要续到牌先可以参加呢个计划嘅。 续到牌嘅意思系宾馆牌，你知嘛？ 系啊，宾馆牌要续到两年，即系至少一定要两年牌咧，先可以参加呢个计划咯。 但系你哋系做唔到定系点？ 我哋有两间系 confirm 系可以续到嘅，咁、但系有一间系仲未知道续唔续到啊。其实因为而家仲喺个续牌嘅过渡期入边。 嗯，不过头先同阿苏伟文咧，阿运房局嘅副局长倾咧，佢都话其实系冇话呢个计划一定要限住即系续牌要几多年嘅，即系冇话系一年定两年嘅。咁佢亦都话同民政处嗰边系有沟通嘅。咁呢一个会唔会令到你哋更加放心？就算有一年牌，都照去做呢个两年嘅计划咧？ 其实唔会啊。其实咧佢系个计划有啲矛盾嘅，即系虽则运房局咧，佢我都系啱啱今日先知啦，呢两日先知啦，原来系可以净系续一。即系续到一年嘅话咧，都有机会可以同到 NGO 嗰边签约。咁、但系因为政府个介入性比较低啦，咁、NGO 系主导，咁佢哋可能 expect 啊要签两年嘅。咁、所以就如果续唔到约嘅话，可能就唔会考虑同我哋签啦。NGO 即系呢个就落到 NGO 个理唔理解运房局最新呢个讲法嘅问题。 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沟通、一来、二来其实、所谓一年和两年呢基本上、现在即续约过渡期呢其实很多宾馆如果真的进入这个过渡期已经其实少于一年了。是。 即 是你不可能在这个过渡期里面跟人家签到一年约咯。 嗯。即所以變咗，會唔會你聽到好多行家、好多即係賓館業界人士都未必會參加呢個計劃咧？因為咁， 其實我知道有好多行家都想參加嘅、但係佢哋就係處於呢個過渡期裏邊，所以應該咁講啦，佢哋自己參唔參加到都唔知嘅。 OK， 係啊，即係佢參加咗呢個計劃，跟住之後有冇人去揾佢咧？其實如果冇人揾佢就。可能代表冇啊，或者大家都仲喺度等緊消息，等緊 NGO 去揾佢哋咯。因为你唔会知道有冇人睇中你间宾馆嘅，直至 NGO 真係打电话俾你。 好，咁即係整体你希望譬如运房局或者政府可以点样去支援咗去做多啲呢？ 我觉得其实因为譬如当你申请咗嘅时候，其实你淨係收到份 email 话啊你申请咗啦，你喺个 waiting list 入面啦。咁、其实究竟中間有沒有 NGO 睇中過你間賓館呢、或者已經都七月了，可能四月到七月都三個月了，究竟個結果是怎樣呢？即其實大家所有行家都會想知道咯。 即個進度，不過調轉呢，你們會不會都想自己主動接觸啲 NGO 話、我們有興趣做喎、咁又得唔得呢？ 其實以我的 case 的話，我都某程度都幾主動的了。咁、有啲唔係好熟 NGO 嘅機構，其實即係嘅賓館 負責人，咁可能佢哋真係唔識呢啲嘢嘅。 嗯， 所以其實因為我接觸過幾間 NGO 嘅，咁我都聽過佢哋講啊，我哋冇興趣，即係變咗做我哋賓館負責人會持牌人啊，會變咗嗰個做主導，我要去揾呢啲 NGO。去參加呢個計劃 好啊，唔該曬劉小姐，同你傾到呢度。劉小姐就係參與呢個計劃嘅賓館負責人啦。呢個計劃就係講緊係一啲非政府組織啦，同埋一啲賓館合作做一啲過渡屋，係俾一啲嘅輪候緊居屋嘅公屋嘅人士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容若卿，你真係了不起。呢一次你唔系咬文嚼字，而系咬丝嚼词啊！喺我哋嘅对话里边，容先生引诗词而讲出一句成语“明日黄花”嘅典故，令到我赞叹不已。因我读苏东坡呢首诗，一早就翻查咗典故，但系我系冇想到喺东坡填嘅词里边，佢又用咗呢个典故。容若话俾我听。这个是一句两用啊。 本以为咬文嚼字是这位对粤语文化深有研究的容若先生的专才，但是唐诗宋词亦都可以咬一口。他说一句两用是宋代文人创作的习惯，这种一句既用于诗又用于词的习惯，苏东坡焉能例外。容若特别加了一句，这种情形东坡似乎对这一句明日黄花蝶也愁，特别真知爱之。 好一句特别真知爱之，不论诗词用过于诗又再用于词，只要它是佳句，多用一次又如何呢？我读容若这本成语探源手册，就特别要提这一篇，因为这个是我最真知爱之的一篇来的。因为从中可以看到容若不单只是咬文嚼字，咬丝嚼词一样是他的所好，他的所长。容若走了，在这个疫情未能够消灭的时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恐怕都有些似明日黄花蝶也愁吧。何以蝶愁呢？人愁呢？容若愁呢？我愁呢？现在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这愁呢？ 容若虽然走了，但是留了这么多的书，无论清明、重阳任何的日子，他都不用愁。我们有这么多的好书好好学习，亦都不用愁。 我对容若这么说，明日黄花蝶会愁，但是我们不愁，因为容若和他的书不会老不会残，所以绝对不洗愁的。容若虽然走，不用愁，因为他的爽朗的笑声依然荡漾在我们的心中，不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语探源手册》，作者容若，由明昌出版社出版。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